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23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设宴招待第15届平壤国际电影节参加者，表示祝贺他们圆满举行本届电影节。宴会由本届电影节外国代表代表团和国际评委应邀参加，还有我国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。